放到这光景，彷徨失句时爱数星星，无言又无语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满洒温馨，照动满天星，互传递心声， 歌的鸟，拍动彩色翅膀飞人Sayonara， 抖落一个羽毛在我肩上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无憾》，蔡依林带出的《始作俑者》。

处，月色笑我白纱帐，看不断情花绽放，心如水为你荡漾，一转身天怕梦算了，现实追不上，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会传唱，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你我的爱天下无双，我一 在别人的怀中，你我会放心不

就能看到阳光。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爱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眼里快要成一切